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，天地有思故之神，一人所犯轻重，亦多人算。这些呢，都是事实，绝对不是佛菩萨、古圣先贤用这种方式来劝导世人断恶修善。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这桩事情，那就错了。不知道圣贤人所说的话都是真实语，决定没有妄语。劝导世人的方法手段很多，决定不可以用这个虚狂不实的方法。因为世间人只要发生发现呢，你一次妄语以后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。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譬如美国、澳洲也是如此。你跟政府公家机关办事有一次有欺瞒、有妄语，他记录在档案，你以后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。事法尚且如是，何况诸佛菩萨这些大圣大贤，他们所说的话我们要认真去奉行。可是佛菩萨曾经告诉我们，天地虽然有这些鉴察世人善恶的这些神道，如果我们念头转一转，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。世间圣人教导我们克念作圣，念是妄念，克服妄念你就是圣人。而天地神明对于圣贤人没有不尊敬的，没有不保护的，这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吧。至于佛菩萨的境界更高，所以这个注解里面这一段是引用《华严经》的，后面是祖师大德的解释，教导我们克己的功夫要从最难克处去用功。克己就是改过自新啊，我们自己要反省在一生日常生活之中哪一个毛病最大，从最大的毛病那个地方下手。大的毛病很难改的地方我们都改过来了，小毛病就容易了。 尤其是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啊，我们看到叫古老的传说啊，现在这种传说很多，这个市面上常常能看到啊，几乎都集中在99年、2000年、2001年这个3年当中，这个世间有很大的灾难会发生。啊，灾难从哪里来的呢？众生呢，恶业召感来的，就是感应之力。传说未必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，是世道人心，人心翻常啊！啊，排斥一些善法，欢喜接受一些恶法，十善业道，人家听了摇头啊，造十恶业了他点头，你这有什么法子？啊，贪嗔痴慢，欺诳别人，念念当中想控制一切人事物，想占有一切人事物，都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。其实我讲的很多，损人决定不利己，他误会了，以为损人可以利己，损人是害了自己啊！你现在得的利益很少啊，死后必堕三途，那个苦有的受了。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，眼前吃一点苦算什么呢？来生人天福报，更殊胜的念佛往生，做佛做祖去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利益。你要想获得真实的利益，就必须要改正自己的毛病，不能不改啊，不可不改。一切众生跟诸佛菩萨不相同的地方，佛心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。佛心呢，菩萨心呢，凡夫呢与这个完全相违背。凡夫的心是虚伪的、虚假的、染污的、高下的、自私自利的。真正改过，要从心里面改啊。如果真正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心，无量劫的业障啊，都消除了。如同大乘经上常说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 大家都曾经听过，佛教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是真诚的爱心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就叫慈悲。这个爱心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我们看到其他宗教里面也常讲上帝爱世人，由此可知虚空法界只有一个真实的东西，就是爱心。能爱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才是真正爱自己。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、业因果报，经上讲的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我们这样修学，诸位想想，这些天地思过之神，他还能够论你的过，读你的算，读你的算吗？不可能了啊！也就是你超越他权责的范围了。只要你用的是妄心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还想一些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就在天地鬼神他的权责范围之内，你没办法超越他了。这个事情要懂得，要知道啊。注解这里面呢，说明朝有一个王用于先生的一段公案，这一段公案讲得很长，意思很好，很值得我们警惕。从这一段公案，这个公案是事实，不是假的。明了世间人，所谓是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谁定的呢？是自己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所得的果报。王用于先生三代积德，从他的祖父父亲到他一生当中，从来没有欺骗一个人，处事待人皆无用心纯正的，能够舍己利人，欢喜帮助别人，恪尽孝悌，所以这个感应的事迹就非常明显。古时候考这个功名， 这个参加国家的考试，我们也曾经听人讲过，参加考试能不能考中，第一个因素是因功，你积的因德，第一个是因功。这个人祖宗几代积阴德到他身上发达了，所以吉凶祸福是修来的，这个要懂得。没有明心见性，通通都是修来的。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出家人，我前天听说祥云法师生病，病得很突然，听说现在在医院里面人事不省，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走比不上在家人？我们在此地看到在家人念佛往生，瑞相稀有啊！去年观音救苦会的会长林医生往生，我去看他，你们有很多同学帮助他助念，他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告诉大家，他说看不到，我看不到你们呢，只看到一片金光，他走了。见佛见菩萨戒因往生的我们听得很多了，甚至读经念佛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感应，这些感应我们知道我们不说，只要真诚心去修学，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这一段幕后也举了一个小故事，宋朝时候光孝寺有一位安禅师，他是在定中，在禅定里面见到两个出家人在谈话，起初这两个人谈话旁边有天神拥护，可是过了没多久呢，这个天神走了，走了来了一些恶鬼，鬼环绕着他，对他吐唾沫，骂他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两个出家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，先是谈佛法，是天神拥护。佛法谈完了之后话家常，天神走了。然后谈什么？谈明文利养，恶鬼就来了。诸位要晓得， 起心动念，你一念真善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这一个恶念才生呢，就把魔鬼招来了，妖魔鬼怪都来了。所以讨论世间事都被鬼神谴责，如果想这些名闻利养，这是造罪业。那么我们看看现在人身口意三业所造的，实在讲给这些出家人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们还讨论佛法了，现在见面就是名闻利养啊，谁还讨论佛法啊？所以这个世间法若魔强啊，我们要清楚啊！弘法利身哪有不遭障碍的呢？只要我们心正行正，有一天的时光做一天好事，好事当中最殊胜的就是弘法利身啊。所以有些人来问我啊，我们要怎样去建个道场？建道场不难了，难在这个场有没有道啊？什么是道呢？一定要讲经，天天要讲啊，佛是天天要念的。三天不讲经，三天不念佛，意见就来了，大家就胡思乱想了。个人有个人的分别，个人有个人的执着，那就不是道场了。所以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，弘法的人才要积极的培养啊。弘法人才从什么地方养出来的呢？讲台上锻炼出来的。你不能天天上讲台，你怎么会讲得好呢？你要想把一部经讲好，一部经讲得透彻，每一天上讲台练习，诚诚恳恳，恭恭敬敬，接受大众的批评指教，认真的改过自新，自己才会有进步。真正要讲得好，不但讲经这套方法技巧要懂得，还得真正有道心啊，字字句句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，那才是真的啊。这就是自己要有真修的功夫，没有真实功夫啊，你有这些技巧依旧收不到效果啊，必定是自行化他啊，自己修行有功夫才能真正帮助别人啊，才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 即《感应篇》这一句提醒我们了，警策我们，使我们知道真正是如世人所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决定不是妄语，决定不是欺骗人的，我们应当有所警惕，认真努力修学，希望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超越鬼人鬼神权限的范围，那你真的成功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了。